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100集。舒晴望着那双眼，整颗心好像都要被吸进去一般，他急促地呼吸着，脑子一片空白。他不知道，他也是个刺客，也是个江湖人。他要说吗？舒晴揪着膝上的绣线，说，还是不说？舒晴觉得自己头很痛。他又看了一眼柳少儿，他满怀希冀地望着他，眼里漾着融融春水。最终，他听见自己说， 放心吧，不会的。 声音微弱，可是足够清晰。外头，宝火急火燎地把这事儿报给柳香奴。柳香奴一个手抖，罗带一歪，画出去好长一条墨线。把宝招呼出去，柳香奴走出屋子，敲开另一扇门。黑衣男人端坐在黑暗里，沉默不语。柳香奴低头道， 您都知道了。 罢了，他和情爱没有缘分，随他去吧。 那抒情， 柳香奴低声道， 柳少儿不是个安分的，您为何要给恋儿哥挑这么个女人？ 哎，我原想让他明白，情爱都是镜花水月，一戳就会烟消云散，唯有手中刀剑才是真实的依靠。不过既然他已经明白，那就算了。 黑衣人叹了口气， 至于抒情那孩子也该长大了，秋夜不上心，就让我带他管管吧。 第二天，夏侯炼起了个大早，走到河边上往上瞧，一方方的窗子，回字纹的窗棂，豆腐皮似的窗纱，像皮影戏的剪纸。舒晴那屋子还黑着灯，昨晚过得快活，今儿怕是日不上三竿不能起。背着手走出去一段，清晨的秦淮河冷冷清清，烟火气都散了，洗刷过似的，入眼都是干干净净的青瓦白墙。曲栏杆临水的台阶下蹲了个熟悉的人影，身边摆了两个大木盆，哼哧哼哧的洗衣裳。夏侯炼走过去一瞧，居然是池燕，盆里放的全是女人衣裳，鹅黄的被子，大红的绸裤，竟然还有主腰和肚兜。池燕人呆，让他干什么他都干，楼里的女人喜欢戏弄她，常常抓她当苦力，好像穿她洗的衣衫可以变天仙似的。池燕答应干活，女人就送她手帕和丝巾，还有的往她嘴里塞糖。每回夏侯炼回来，总能看见池燕脖子上系着女人的丝帕，捧着大木盆去河边洗衣裳。她就是这样，要她洗衣服她洗，要他杀人他也杀。河上飘来一具黑衣死尸，脸已经泡得发胀，看不出模样。夏侯炼这才发现河上多了好几艘捞尸船，昨晚打架的那个楼房泊在远处的岸边，等着工匠休憩。昨夜不知道刺杀的何人，看来是失手了。池燕趟着水走下去，把死尸拉上来。死尸泡了水，出奇的重，夏侯炼搭了一把手，拽住尸体的肩头，和池燕一起把他提上岸。 是前来暗装，我见过他。 池燕说， 前几天我在他摊子上面买过蟹黄包。 池燕从腰里抽出一个粉红色的荷包，从里头掏出一颗松子糖，放进暗装的手心，一看就知道是楼里的女人给他的。 那 你要吗？ 迟燕问。夏侯恋摇头。 你自己吃吧。 迟燕收起荷包，继续洗衣裳。夏侯恋看见河中心又捞起一具死尸，对迟燕说： 你别跟他们说河里死了个人。 迟燕愣愣地抬头。 别说就对了。 夏侯恋说。 哦。 迟燕哦了一声，埋头拧干衣衫的水，放进干的木盆里。 我听说老不死的仗着回山。 迟燕点头道。 嗯。主持要我去晚了杀一个首领。 他的脸上没什么表情，好像关山万里和咫尺方寸对他来说都没有什么区别。 迟燕。 夏侯恋说。 你就没有什么你自己想要干的事情吗？ 迟燕愣了一下，才道。 有的。 他垂下眼眸，长长的睫毛像蝴蝶的翅膀轻轻扑动。 小令和住持想要做的就是我想要做的。 这下轮到夏侯恋愣了。 你自己呢？我是说你自己。 我们有一样的面容，一样的血，也有一样的心。你是这个世界上的另外一个我。 迟燕轻声道。 所以你想要做的就是我想要做的，这就是我自己想要的。 那住持呢？ 住持对我很好，像师父，像父亲。 迟燕说得很自然。夏侯恋有些生气，那个老家伙明明只把迟燕当成一把刀，可迟燕一无所觉。夏侯恋压制住怒火道。 他哪里对你好了？ 迟燕转过头望着河房的青瓦白墙，还有河面上的乌篷船。 小恋，你很讨厌浅蓝，讨厌杀人，可是我不讨厌。其实山上和山下没有什么分别，每个人都只有一点点东西，一包松子糖，几包银子，或许还有一个院子，每个人拥有的都很少，可是每个人都想夺走别人的东西。做买卖的想要别人的钱，当官的要别人的权，我们要别人的命。大家都一样，为什么要讨厌呢？ 这不一样。 柳归藏要加洛罗的命，你要柳归藏的命，没有什么不同。 迟燕握住夏侯恋的手。 可是住持教我练刀，给我风筝，所以我喜欢他。你是小烈，我看到你的第一眼就知道你是另一个我，相反的我。我喜欢你，小烈。 迟燕的眼睛大而黑，夏侯恋看见里面徘徊的天光云影，还有他自己。他的嘴巴里泛起苦涩，像吃了一个涩涩的核桃。他低下头，回握迟燕的手。 我知道了，我也喜欢你，迟燕。 哎呦我的娘，兄弟情深，我都快哭了。 唐十七贱兮兮的声音从身后传过来，夏侯恋折了一根树枝，反手就是一敲。唐十七嘻嘻哈哈地蹦到一边，舒晴从另一边跑过来，春风满面的模样。 哟，竟然舍得起床啊。 唐十七揽住舒晴的肩膀。 秀才，第一夜感觉如何？是不是欲仙欲死？ 舒晴的脸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红起来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